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5摄氏度。 上周末备受关注的北京三里屯地区环境整治1期工程顺利完工，曾经的脏街不仅变得干净整洁，还新增了2万平方米绿化面积，建设了4处小微公园和1处精品公园，连横在空中的架空线也已经全部入地。未来三里屯将引入国际顶级设计团队，对太古商圈、酒吧街、使馆区进行整体设计，打造彰显区域特色的亮点和城市景观，全面启动使馆区附近背街小巷的整体提升工程，打造三里屯精品街区。 说到社区的精细化管理，观音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尚建刚告诉记者，我们是像绣花一样治理社区的。近日，为了全方位保障党的19大顺利召开，观音寺街道提出了更为精准的目标。 办事找老李是清明店一带流传的口头禅，说的是每当普通百姓家遇到红白事需要大摆宴席时，他们就会想到青云店镇大张本村的青云大席、三八席。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19大时光。 台消息，上周末备受关注的北京三里屯地区环境整治1期工程顺利完工，曾经的脏街不仅变得干净整洁，还新增了2万平方米绿化面积，建设了4处小微公园和1处精品公园，连横在空中的架空线也已经全部入地。未来三里屯将引入国际顶级设计团队，对太古商圈、酒吧街、使馆区进行整体设计，打造彰显区域特色的亮点和城市景观，全面启动使馆区附近背街小巷的整体提升工程，打造三里屯精品街区。家住东三里屯8号楼的林女士说，真没想到一开窗户下面就多了一个大花园，变化实在是太大，速度也太快了。以前这个地方是个开墙打洞扩出去的餐吧，后来给封了，那时候能得个清静就挺知足了，没想到到最后竟然给变出这么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太意外也太喜欢了。 同样是住在东三里屯的施静珍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制作了一个音乐片，内容是附近的公园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他还在片子开头配上了自己写的打油诗：我家楼外一空地，昔日杂草遍地生，内急此处好方便，小狗乱跑臭气熏，今日突现另番景，鲜花盛开绿树荫。他告诉记者，就是心里特别高兴，每天看着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想拍一张照片记录下来，积少成多，最后觉得干脆做个小片儿更过瘾。居民们说，这处花园名叫雨舍，位于三里屯路东侧，从造型上看就非常的与众不同，将近2000平方米的面积，从南向北设置了3个不同的功能空间，既有为小朋友设置的滑梯，还有现代艺术空间。在靠近居民楼的一侧，还创意性地使用了具有纹理的铝板墙面，使整座公园充满了现代感。 花园还充分考虑了植物生态的多样性，从观赏草到绚烂秋花，在这里都能看到。三里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原来是绿化苗圃备用地，后来封堵、开墙打洞、拆除占地酒吧之后，逐渐成为绿地留白以及自行车等其他杂物的聚集地。街道联合周边单位多次研讨环境改造，最终与太古里集团达成了共建协议，将这里建设成为具有时尚健康气息的社区花园。 记者了解到，这处公共精品花园还将成为周边时尚街区的配套休闲场地，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允许举办适宜的花园活动，进一步满足社区文化需求。附近居民田立明每天都会沿着三里屯路转上一圈，别看现在大兴土木的样子有点乱，以后一定会越变越好。就像我们家住的那个小区，一共11栋楼，有9栋楼家家一层都开墙打洞，全是开的餐饮酒吧，楼上开开窗户吹进来的都是油烟味儿。现在开墙打洞全都封了，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绿地，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田立明告诉记者，他家住的三里屯南小区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可称得上是立体四合院，街坊邻居进进出出都相互打着招呼，楼里楼外也有热心的居民主动清理卫生。那时我们虽然住在楼房里，可老北京胡同里的气息依旧浓郁。后来随着三里屯名气不断增大，开墙打洞、沿街违建、杂物占道等乱象也随之而来。如今看到三里屯环境整治的各种大动作，田立明由衷地感到欣慰。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我们这边的便道居民区都在进行各种整修和施工，虽然现在有的地方看着有点乱，但就冲整治脏街的那个劲头，我们相信未来的三里屯一定会变更好。 已经在三里屯居住和生活了17年的托尼来自英国，对于三里屯的环境整治，托尼也有一些自己的希望。三里屯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整洁，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也很希望这里能保留一些更国际化的街区设计，让这里的环境既在变好，又同时能保留原有的生动与活力，保持它的吸引力。三里屯城管执法队常务副队长赵勇透露，三里屯地区环境整治1期工程已经顺利完工，拆除各类违法建设10000多平方米。下一步，三里屯街道还将在每个社区选拔街巷长，让居民成为背街小巷的真正主人。未来，三里屯将围绕建设国际时尚街区，引入国际顶级设计团队，对太古商圈、酒吧街、使馆区进行整体设计，全面启动使馆区附近背街小巷的整体提升工程。 本台消息，说到社区的精细化管理，观音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尚建刚告诉记者，我们是像绣花一样治理社区的。近日，为了全方位保障党的19大顺利召开，观音寺街道提出了更为精准的目标。9月下旬，19大的召开进入倒计时，观音寺街道提出了6个零指标、6个全方面。6个零指标包括：起火冒烟零出现，生产事故零发生，消隐入账零反弹，环保督查零案件，越级群访零指标，可燃物品零堆积。6个全说的是包片巡查全覆盖，值班值守全在岗，社会力量全动员，应急处置全天候，上级部署全响应和宣传提示全到位。 近一段时间以来，观音寺街道工作人员每一天都会加大巡查力度，同时街道还建立了应急响应机制，9支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而观音寺辖区内的12支社会组织也都参与进19大的环境营造和安全保障工作。其实很多观音寺人都知道，如今这样整洁的面貌得来不易，整治工作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开始了， 尚建刚告诉记者，观音寺的每一个社区利用几个月时间着手进行楼前屋后的拆违环绿工作，像绣花一样一点一点的推进。我们一共对近千处私搭乱建、圈建绿地的违法建设进行了清理，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认可。其中新安里的清理工作最为困难，新安里属于老旧小区，居住人员比较复杂，环境也比较杂乱，仅这一社区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清理了五次，最多的一户清理出五大车废弃物。 伴随着十九大的临近，观音寺在环境治理上花的力气越来越大，除了加大拆除成退的力度外，街道还对一些散乱污企业下重拳，精准发力，坚决杜绝他们死灰复燃。近期更是增加了清扫和洒水的频次。正是由于这样一番努力，观音寺片区的空气质量始终保持在大兴区总排名的前列。尚建刚说，我们从环境的绿化美化上下功夫，就是要实现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就是要让群众感受到楼前屋后的幸福感。 本台消息，办事找老李是青云店一带流传的口头禅，说的是每当普通百姓家遇到红白事需要大摆宴席时，他们就会想到青云店镇大张本村的青云大席、三八席。这满满一桌子的菜色香味俱全，营养搭配均衡，不禁让人食欲大增。这就是正宗的青云大席、三八席。青云大席、三八席有三大特点，一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二是上菜顺序严格，先冷后热，三是上菜速度快，即使是大型宴席也能在短时间内将菜品上齐。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明。明清到民国时期，在北京地区，青云大席、三八席曾经是达官显贵招待宾客的首选宴席。李志平作为三八席传承人，至今已经传到第八代，历经20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李志平恢复了家族的三八席制作工艺，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底蕴，并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三八席进行积累、传承、完善和创新，舍弃了繁琐的制作过程和奢靡的菜肴，添加时令生鲜、营养搭配均衡的菜品，一般包括四大件、八凉菜、八热菜、四饭菜，总共24道菜品，制作费用逐步降低，慢慢成为普通百姓家中招待宾客的宴席。 青云大席、三八席注重餐饮质量，坚持从食材的源头上入手，选择名优、质量过硬的原材料进行加工，狠抓烹调制作工艺，保留传统制作工序，保持传统色香味形。青云大席、三八席凭借着可靠的信誉度，迅速成为了北京地区三八席知名品牌。一桌青云大席、三八席吃下来，让人回味绵长。它作为宫廷达官显贵招待宾客的宴席，一直流传至今。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积累、传承、变迁和完善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具有古朴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十九大召开前夕，京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蓝马甲、红袖标，他们都在为北京的治安、消防、卫生等方面默默奉献着。近日， 在大兴区黄村镇桂村出现了一支特殊的红袖标队伍，义务为村里清理打扫卫生。带头人桂伟是他们的老板，也是村里的一名戒毒人员。他是如何从一名瘾君子蜕变成志愿先锋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2004年，还不满20岁的桂伟被朋友引诱沾染上了毒品，一吸就是8年。这期间他结婚生子，虽然也多次想戒掉，但都没成功。直到2012年，儿子会叫爸爸了，他才痛下决心开始正式戒毒。 桂伟告诉记者，儿子的那声爸爸让他第一次有了想当父亲的感觉。他说，以前认为自己还没有长大，还需要人哄，突然间有了孩子还接受不了。孩子叫爸爸的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父亲。他不希望孩子长大后让人背后戳他点他，说你爸爸是一个瘾君子，你爸爸是一个吸毒者。为了彻底摆脱毒瘾，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憋在家里和毒品抗争。刚开始说心里不想是不现实的，做梦梦到毒品都会流哈喇子。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努力，毒品对桂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至今他已经保持5年多没沾染毒品了。 戒毒后的桂伟有了新目标，他想重新振作，于是在朋友和村委会的支持下开始创业。凭借坚韧的毅力和胆大心细的工作风格，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拥有了一家制铜厂和一家物流公司，目前手下员工70多人。桂伟说，他的成长离不开朋友的信任和村委会的支持。当初创业没有启动资金，是几个好哥们借的，经营中遇到困难，只要村委会能给解决的都会全力帮助。正是这些鼓励与信赖成了桂伟的制胜法宝。2017年，北京大力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很多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企业就要搬离北京了。桂伟的制铜厂也在清退之列，他没有犹豫，全力配合政府工作，很快就在山东找到了新的厂址，开始重新建厂。 作为本地村民，要去异地经营确实有一点故土难离，但是桂伟说，当初创业得到了政府的扶持，现在也应该回报政府，而且他非常理解政府的决策，为还北京蓝天，牺牲个人利益也值。同时，桂伟也想到了新的经营管理办法，将自己的厂子股份分给员工一部分，让大家都成为企业的主人，这样也解决了他异地经营不放心来回跑的问题。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桂伟也有了想要回报社会的公益心。2个月前，他开始组织员工每周日在村里帮助保洁员清理打扫卫生。他说，近些年村里企业越来越多，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经济增长了，但是环境也确实有点差，利用员工休息日组织做点公益，也是作为本村村民应尽的责任。 他在做公益，却不忍心让本该休息的员工吃亏，只要愿意参加劳动的都会按工时计算。桂村党支部副书记桂庆波对桂伟这些年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感慨地说，这孩子现在真是懂事了，出息了。黄村镇包村干部李立红也说，从以前的戒毒管控对象蜕变成现在的公益先锋，这样的事迹值得赞扬，特意为桂伟的队伍佩戴了红袖标。 如今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大院要跟大兴说再见了。为全面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当好先锋兵，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积极做好拆迁腾退工作，下面就请跟随本台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咱们黄村城管执法队的一名执法队员，现在从事的是一线执法工作，主要负责的辖区就是咱们黄村镇西片区卢城地区日常巡查工作。 张亮，2013年进入黄村城管执法队工作，主要负责黄村镇西片区卢城区的日常巡查工作。在加入城管执法队伍以前，由于工作原因，对城管也有一定的了解。 可是戴上大檐帽，穿上蓝制服的张亮发现，城管的工作可比自己所了解的要更加心酸。 在干城管之前呀，我对这个工作也有一些了解。本身呀，我学的是法律专业，对城管工作其实一直有一种认同感。但是直到真正参加城管工作之后，才发现城管工作确实是特别的心酸，特别的辛苦。包括我们有时候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工作方式。但是工作这么长时间以后吧，感觉这个工作还确实是为人民服务嘛，也是可以有一些效果的。 对于刚刚踏入新岗位的张亮来说，经常会遇见各种不理解不支持的人。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发生在号箭路上的一件事儿，让他印象深刻。 在这个号箭路啊，有一家这个饭店，他是属于少数民族青海的。这个人员啊，烤箱在外边摆着露天烧烤，然后外边摆桌子。咱们呀，之前了解这情况之后，咱们就积极的去找他谈，让他这个改正这个违法行为。他就是一开始啊比较不配合，但是表现的非常好，说好好好，我改，下次一定没有了。但是你第二天他还在这儿摆，跟他谈了很多次，他依然不听。后来有一次，咱们就组织人员力量说要对把他这个烤箱进行查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家里人就开始情绪比较激动了，抱着烤箱啊不撒手啊，围观的老百姓也比较多，就开始说人家这个做生意也不容易，你们何必要这样呢。在这种比较僵持的状态下，就跟这个围观群众说咱们呀不是说不让他做生意，但是你要合法合规的去做这些生意。你可以做，你可以把这个烤箱移到室内，安装这个净化设备。后来把这个老百姓讲通了之后啊，饭店老板啊也纳过闷来了，觉得说这个老百姓也不像是他说了，他就开始比较配合，说这样吧，我那个配合你们，你们先把烤箱拿走吧，明天我到队里接受处理。 张亮告诉记者，这只是他们日常执法中的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儿，如果能碰上配合执法工作的商户，他们就感觉很知足了。而被抵抗、被暴力，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家常便饭。 我的辖区内啊，有一家饭店在马路上摆放这个桌椅，已经跟他谈了，有9月1号开始跟他谈，包括9月2号周六，我当时值班也跟他谈过。但是这几天啊，他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行为，包括昨天夜里我们有接到这儿的相关举报，我们到现场要求他改正。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就对他外边桌椅啊进行了查扣。他这个老板啊就非常的不配合，他就说我现在没经营，我目前没有经营，我这个桌椅是摆在这个马路边上了，不碍事，你为什么要扣我的东西？然后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你是有经营的行为。然后我们当时就跟他讲啊，说这个你有经营行为的话是可以处罚你，但是你乱堆物料也是可以进行对你处罚的。然后当时啊，把他这东西扣的时候啊，这个老板啊就拿了一根铁棍在我们面前来回的晃，来回的晃。就是当时我们也非常紧张，万一有一个心情一激动，这个东西是能伤人的，因为它是一个烤肉的一个铁签子，特别粗的那种，前面是带尖的。所以当时就慢慢的跟他说，最后反正就是跟他解读这个法律法规吧。最后工作也是做了，物品也已经扣了，而且这个人呀，查扣完之后中午就已经到分队去找我谈了，也愿意接受处罚，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2014年，黄村城管执法队配合镇政府清理了44家砂石料厂，当时对砂石料厂遵循自行清理、准出不准进的原则，24名队员分成了4组，协同公安部门和旅游景区执法队的执法力量，采取4班倒的模式，在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对永定河大堤及主要路口设置4个检查点位，设卡检查来往大型运输砂石车辆，并严查进入料场的车辆，确保做到只出不进、有减无增。 当时黄村镇政府是44家砂石料场，而且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偏远、比较脏乱差的地方。在这个盯守过程中啊，咱们真的是24小时不能间断，一直在保持这个清醒的状态。你要盯着他去清理这些砂石料场，如果你说有一时的松懈，他可能这个时间他可能又进货了。因为当时盯守的意思是让他把这个存货往外清，不能再往里进。但是他有一些这个商人嘛，利益最大化，他就借着这机会 可能是运出去一车，然后又拉回来半车，然后就不间断的，因为他在这儿一天可能就要经营一天，就可以有更大的收入。所以这个时候说实话，我们查的是一辆车一辆车的查，他这个车辆真是24小时都在运输，他的司机他的车辆可以倒班，但是你盯守的人员确实是不能休息，每进一辆车都要看看是否是空车，夜班是最辛苦的了。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夜班啊，有一个跟我一起的一个小伙子，当时特别困，我的意思我说我盯会儿，你上车休息会儿吧。没有半个小时，小伙子下来了，说不行，我睡不着，蚊子太多了，咬得浑身都是包。我说那这个工作就是这样，没办法嘛。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黄村镇的这44家砂石料厂全部关停。 即便如此，有一些商户还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对执法部门进行暴力抗法。 我们盯守的时候，当时有一辆比较好状态的一辆皮卡车，这个当时查扣的应该是盗采的一车辆，他拉着一车沙子就往外跑，咱当时就通过这个话筒啊，让他这个停车，但是他一直不停，咱们就跟着他，但是这车突然情绪就特别激动，把咱们那个车辆的这个右门撞坏之后，就自己上了五环高速就逃跑，而且他这种车辆啊，都没有车牌号，什么手续也没有，你想查也查不到。这种车辆说实话他跑了，你处罚不了他了，他就是赚了。 2017年，为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发展布局，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北京市组织开展了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同年8月，工业大院作为专项行动中的重要环节，也在黄村镇热火朝天地展开了。作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特定产物，为黄村镇的经济带来飞速发展的工业大院，在争抢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相关问题。 工业大院最早啊，是这个各个村集体为了给农民创收啊，形成的一个个小的工业院落吧。它引进有能力、有实力的一些可以赚到钱的这些单位，创造一些利润，也使这个咱们老百姓受益。但是当初在引进这个时候啊，根本就没有挑，所以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在入驻。其实就像一个小城镇一样，它里边包含了很多东西，包括餐饮服务企业呀、外来人口聚集呀、物流企业呀、包括什么加工企业呀、仓储企业，它什么都有，所以秩序上也非常的乱，管理上也是有很大的难度。2017年啊，出了一个这个市委11届12次全会部署疏解整治促提升这一专项行动，主要目的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发展布局，降低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推动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要求，加快了这个治理工业大院的进度，然后也加大了力度。这个清理工业大院啊，主要是前期宣传告知，通知这些里边的企业呀、人员呀，要在什么时间内尽快的搬出去。搬完之后啊，咱们要对这个现有的这个建筑物，包括这个垃圾，咱们要进行清理。然后后期呢，可能还要对这个清理完这个土地、裸露地表啊进行覆盖，然后一些其他地方进行绿化，这些方面的事情。 在拆除腾退的过程中，大部分商户积极配合拆迁腾退工作，但也有一小部分商户因为个人得失而阻挠执法。 有一次吧，咱们拆除汽修厂的一个院，咱们当时啊意识到他可能会不配合咱们工作，当时去的比较早，夜里4点多咱们就已经把这个外围布控好了，因为怕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用一些车辆堵门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手段去阻止咱们啊。但是咱们做完这些工作啊，他还是没能顺利的进行，因为他的住户啊都是住在这个院里边的，他里边的人这时意识到，然后就把这个大门锁上，上到这个房上去了，就开始坐在房上，就是抗议政府拆除他这个院落。然后等咱们拆除设备往里一进的时候啊，他的人员出来躺在咱们车辆的前面，不让咱们动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呀，咱们政府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说先暂缓工作，然后下一步呢，咱再找房东也好啊，这个住户也好啊，再进一步的进行谈判。 记者了解到，本次拆除腾退主要是对西片区8个行政村进行拆除，拆除总建筑面积1220万平方米。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张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